我回来了。爸，我妈呢？ 她今天又加班，不回家吃饭了。哎，小明，快洗洗手，吃点水果。 爸，您干什么呢？ 嗨，我前两天碰到一个十多年没见的老同学，他现在在上海工作。哎，对了，就是我以前提过的那个小王叔叔。 小王叔叔，我想不起来了。 那时候你还小，小王叔叔现在已经回加拿大了，他特别想看我们全家的照片，所以啊，我想把这些照片寄到加拿大去。 啊，那多慢啊！爸爸，现在不兴写信了，一般都发电子邮件、email。 嗨，看我这脑子，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？可是我不太会用电子邮件发照片，你能帮帮我吗？ 没问题。您先输入密码，然后点登录键。 啊，好的，我先自己试试，不会的话你再告诉我。写收件人邮件内容，复制粘贴。哎，复制粘贴，小明怎么不行啊？ 不是这样的，你应该先点附件，然后再点上传文件。 哈哈，哎呀，我老喽。 没事，第一次发照片，谁都免不了犯这样的错误。 我们发几张全家福吧，再发几张你的照片。 好的，我帮你。这张， 嗯， 这张。好了，小王叔叔已经收到了。 真快，还是发电子邮件方便啊。以后我要向你多学习学习。 没问题。对了，您可以把密码保存在电脑里，下次直接登录就可以了。 哦，好的，保存密码。小明，你看是这样吗？ 我看看。嗯，就是这样，没问题。